北京时间周三的错了。周二， 想提前过一天是吧？ 想提前过一天。北京时间周二的上午8:0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早上好， 早上好。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北京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2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提醒大家，最近气温上升，雨水比较少，空气当中花粉浓度比较高，易过敏的朋友们要注意啊，做好防护。 是的，最近容易生病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护自己。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那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然后呢，另外我们今天贯穿节目当中有一个给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就叫做 微信聊天礼仪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手机啊什么的进行聊天呢，有什么样忌讳或者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 对，然后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一种满满的负担感啊。 为什么？ 然后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负担感究竟是在哪儿啊。 好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啊。 没错， 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没错， 在今天我们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档连线，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啊，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啊，在加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学习当中，郭博士。郭博士现在这个早晨被我叫起来，现在还有点睡眼惺忪的样子。郭博士，来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 来吧，把你最近然后所学所见啊，我们这个跟我们未来生活有关系的，或者说代表未来科技走向的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或者说某些黑科技的产品，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OK， 其实我们大家，我们现在这个无论什么人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都会聊起一些什么互联网、物联网，然后人工智能，或者是这个比特币啊、区块链这样的观点。仿佛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词，感觉你们好像是没有什么谈资。但实际上来讲呢，我们看上去这种我们很熟悉而常的这样的科技词汇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在转到我们生活。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家居，实际上我们已经放到了一些这个有部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种元素在里面。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这些科技的背后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引发我们就是背后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其实大家以前也会经常的会遇到过，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在阿联酋啊，我们会有出现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女记者的人物出现啊，完全一个机器人。但它实际上来讲的话呢，会当时给我们恐慌，说未来的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代替人的这样一个发展。实际上在今天这次当中呢，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在思考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包括机械所能够代替的事情呢，大部分实际上是那种我们重复性的劳动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数学题，可能是1+1+1这样的过程。那么人工智能会比我们人类去做这东西要优势的多。那么我们这个人类应该做什么？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更多的不要考虑到我们如何去算一套公式。那么这个公式是什么呢？可能就来讲，我们不具备这个计算的能力，但是我们具备算法的能力。因此呢，我觉得算法呢是未来我们的所有人的这样一种包括就是这种刚刚上学的小朋友们啊，可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其实很多的是已经涉及到交叉学科。那么在交叉学科当中，你才可能会形成自己一套这样的一个算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未来的这个职业或者是工作的发展当中啊，我自己会总结两个字眼啊，一个是这个科技啊，一个呢是一个艺术。因为我本身以前是学这个艺术来讲，那么现在突然间跨行交叉到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这个行业当中，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其实科技的发展其实每年都是以 N 次方的方式来出现。比如说我们说那种硬件所谓的黑科技啊，其实这种就是几个月前你觉得是个新的科技啊，但是几个月之后它可能已经就真的算是过时的了。在这种 内部领域它已经算过时的，比如说像这种编程的语言啊，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语言可能是像什么单独编手机的啊，有这种安卓的语言，有 C 语言啊，包括不同语言，但到现在呢会出现一种集大成的一种语言，就是你只要学一种编程语言，你可以去编所有的硬件。因此你会发现啊，这种编程的方式是越来越简单，包括现在也会出现那种可视化的编程，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以前看一些语言，包括看电影啊，可能都是出现那种非常非常 chaos 混乱的代码，一层一层，大家说啊这东西好牛，看不懂。但其实现在的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已经在转向一种什么，转向一种可视化的一种编程，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图画啊，比如说我这画面当中有一个苹果，有一个大树啊，其实呢程序就是你把这苹果跟这树接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苹果让这个树长出苹果。那如果以前编程的话，你可能写无数的代码，但是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只要把一个这个两个图片拖在一起一连接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未来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是一种公式啊，一种算法的方式。因此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呢，其实会告诉我们科技呢其实越来越更加的民主化，越来越更加的民主化。那么这是我刚刚谈到的这样一个科技。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未来是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于到这种人性的感知上，可能还是回归到艺术啊。因为这个苏珊·朗格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感符号学家，曾谈到过说艺术是人类情感集合的符号化。那么他这句话来讲也会能告诉我们，其实未来的这种无论你的科技是怎么发展，其实人类最不可被代替的还是让艺术有感知力。那么因此我觉得其实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放在一种交叉，然后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然后同时呢我们说科技的壁垒，注意科技的壁垒，我会觉得更加的会民主化。这是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其实就是关于这些。 其实说到这儿呢，然后我有一个问题，然后也想跟郭博士来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在科技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应用到很多的这个场景和领域当中，就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电影，现在电影的科技和特效应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啊，就包括其实最近啊，我们这个正在上映的一些大片，包括《狂暴巨兽》啊，是吧？在国内呢也是收获了不错啊，也是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那么在同时呢，也会有这个电影导演啊发出这样的感叹或者说忧虑，就是说如果在以后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那就会被这个更多的科技啊或者说特效所占据这个电影的创作主体，然后也会引导受众啊去在不同的方面吧，去影响他们的审美。那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在电影的这个艺术性上和科技性上，这个应该怎么去平衡？这个郭博士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来源于两方面啊。一方面来讲，可能是说我们从画面形式上啊，画面形式来讲，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会关注如何用刺激人的眼球啊。因为我们说了，其实引发人的注意啊，就是从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谈啊，我们用几种方式，最难去引入就是这个，就是说白了说，如果我们需要的这种对于这种吸引力越时间越深刻，那我们需要的时间越长。其实用这个我们古人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叫做这个越眼越耳越心越智。也就是说，你越靠前面的吸引你的速度是越快，但而且时间是越短的，但是同时呢是不深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大片，它在画面上，它在视觉上非常非常具有冲击力，它可以在3秒钟抓住你，但是它的深刻度或者是在你内心的这样一个留下的痕迹和时间呢，它可能会相对弱一点。而什么样的吸引力会更强，可能是它真的是有很深刻的，那它可能会，但是它会需要你长时间的关注或注意，然后慢慢才能引，因此它会出现一种矛盾，就是在我们现在商业化的今天，我如何快速的去吸引观众，那么就会导致那 OK， 那我尽可能的去让你从听觉和视觉去抓住你。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下来讲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创作者呢，可能会为了市场化的导向，可能会前方两种。然后另一个层面来讲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剧作故事啊，就是从另一个层面，不从画面，从故事结构，其实它都是以数据来进行分析。什么是数据呢？就是 我们每个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多久啊会这个觉得无聊，然后多久会能够继续的去盯着画面，然后多久会我们说没有尿点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它会有非常非常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因为其实这种就是说到我们大数据，大数据归根到底来说按照概率来去进行，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概率的东西和数据的东西，它其实很多时候它会导致的一种单向度，就是大家会慢慢觉得很乏味，因此呢就会要求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会加深或者是不同门类的一种算法的一种方式来展现，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电影，像刚刚已经谈到的，说是会不会呈现这样一种趋势？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回归到一种本质啊，因为电影到底呢，它还是说是属于第七艺术的。那么它既然有艺术感在里面，那么我觉得更多一点还是人们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的东西，而且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电影它最大给人的魅力是什么？就是人能够看到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能够让你去感觉一种沉浸感，或者是能够一种焕发出你想象空间的一种释放。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其实它的这种角度会多元化，而且确实你刚刚谈到这种科技的因素来讲，我确实觉得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这种科幻科技很好的大片。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其实中国没有办法去写出非常好的这种科技的剧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种像国外的很多写科幻的这样的一个剧作家，其实他们是交叉学科背景，就是说，他是艺术家。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但是我真的说在国外，包括我也知道。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是麻省理工的Media Lab， 就这个媒体实验室，它是全球的数字媒体的黑科技实验室。那么它的现在的主任呢是一个日本人啊，那么他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但是他的背景是很了不起，他的背景是大学时候辍学，然后呢到了夜店玩 DJ， 然后之后呢又成为了生物科学家，然后成了软件科学家，现在又手底下捧了一堆科技人员。而且其实在国外来讲，这样交叉背景是非常非常，比如说大家很知道这种达芬奇，他画画非常好，对吗？但他其实又是生物学家，然后科学家、数学家。因此呢，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很多这种科幻的剧本其实需要的一些就是你如何这种跨学科的全息，这样你的剧本写出来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可信度。你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那种三体，对吗？然后三体它这个写得非常好，因为其实它对于背后这种科技的东西它是非常有感知的，包括我们说这种盗墓笔记系列的，对吧？考古的这种的，但它其实也会对中国这种盗墓考古啊文化，它会有自己非常非常深刻专业的这种见解，因此它东西别人会可信。对，就是预测角度来谈一下，就是当下我们说的这种视觉大片啊，对于中国一种选择和发展的建议吧。 好的，感谢郭博士今天早晨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他自己的思考，还有前沿领域的一些探索和研究。谢谢郭博士啊，我们知道你现在还得马上赶到这个实验室继续工作啊。谢谢跟我们的连线。 好，谢谢。 郭博士聊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青年头条号。 是的， 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批积分落户申报目前已经启动啊，目前是人力社保局官网上的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已经正式开放喽，建议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在申报之前进入积分落户服务专栏，仔细阅读申报手册，做好各项准备，申报持续到6月14号。 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各家的用人单位的注册需要在个人申报之前完成，并且呢获取注册码，把这个注册码告诉本单位名下的每一位申请人，帮助他们正确的进行关联单位。同时呢一定要掌握好时间，给申请人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填报信息，那同时还要认真负责的审核单位名下申请人的指标，并且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提交。 申请人这边呢提醒大家，在正式申报之前请大家仔细阅读申报手册，掌握各项指标的填报要求，尤其是有些信息需要提前核对啊，包括学历学位备案信息、学历证书验证码、房屋租赁合同信息等等。有不少申请人提前啊算一算自己的积分啊，想提前算一算自己的积分，市人力社保局呢专门还开发了一套积分模拟计算工具，您只要进入 社保局官网的北京市积分落户服务专栏就能够看到了。 嗯，并且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了解到哈，这个市政府呢会根据申请人的实际积分情况，统筹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时呢还有人口调控的要求，合理的确定落户规模。那第一批的落户分值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向大家公布，达到分值以上的申请人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啦。那如果今年申请失败，明年还可以继续申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中学特长生招收计划公布。今年北京市一共有117所中学计划招收特长生，包括了艺术、体育、科技三个门类，共有2373个名额，比去年少了102个。 嗯，那么根据计划呢，体育特长生的名额一共是有933个，项目包括了篮球、乒乓球、田径、冰雪等等。那艺术特长生呢，一共是907个，包括了管乐、舞蹈、话剧等等。科技的特长生是533个。那我们记者也是了解到，特长生需要参加统一的测试，测试的标准和要求呢，则是由教委、市教委来统一制定。 哎，最近几年的北京一直在压缩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之前呢是教委下发了2018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对特长生招生比例有明确的限制，还规定在2020年之前呢取消各类特长生的招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为了升学啊，尤其是学生家长们，不要为了升学盲目的带孩子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 嗯，毕竟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选择。 哎，对，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 现在的微信 聊天礼仪。哎，没错 啊，对。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会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月月在聊，我就说这会让我感觉特别累，你知道吗？ 对啊，为什么呢？我刚刚就想问这个问题， 对吧？你看原来我要打哈哈就可以，就表示我笑了嘛，现在一定要五个哈哈哈哈哈哈，对吧？我一定还要多打几个字， 还真是， 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如果还不能够在微信当中表现自己的那种真实的情感啊，让对方隔着屏幕能够感受得到的话，那会就是配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情包。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经常大家玩着玩着就开始斗图，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呀，或者是就是有点小意见的时候哈，但是又怕自己说的太不客气了，所以还要配上什么捂脸笑啊，然后笑哭啊，这样的一些小表情。 哎，对， 表示一下客气哈。所以还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套路的，不知道各位知道有多少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好不好？ 好。 那有一个这个网友就说哈，就是他跟我们分享的，同时也是他的留言。他说，改天这个词貌似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我对朋友说的，同时呢也有朋友对我说的，但是往往都无疾而终。其实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微信当中说，哎，改天咱回头约饭哈，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是在自己的这个手机，尤其是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搜索这个改天这个词，你就可以看到曾经自己或者是别人对自己曾经许下的这些诺言，可能还真的是很少有实现的。 对，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把镜头啊，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镜头给我切一个单人的画面。这个改天呢，然后大家也会经常说叫就是回头 啊，回头，对 啊，对吧？ 哎， 然后大家说就是 导播老师特别喜欢我， 哎，就是回头我请你吃饭， 对吧？ 那你 改天约啊， 回头约啊，是吧？回头我请你吃饭。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机智的网友朋友们，然后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就叫做那啊，我回头。回头来，你请我吃饭吧，对吧？我 有一招，哎， 对吧？ 这个可以，下次就用到了。比如说， 对， 哎，那就现在吧，择日不如撞日。 对，没错嘛。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时候呢，也不要说改天，我们就说回头啊， 回头 我请你吃饭，回头约饭。哎，我回一下头，来走吧。 啊，这看出诚意了哈，突然觉得回头这个词还是很靠谱的。 没错。 那现在其实还有网友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另外的一些微信聊天礼仪，就刚孔文刚也说到这个呵呵哈。这些笑的表达语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最开始好像从 QQ 的时候就有那个呵呵的表情，还有呵呵哒，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衍生含义，就觉得就是一个笑嘛哈，就是笑得挺憨的那种笑。 对， 那与此同时呢，慢慢的随着这个大家聊天技能的不断提升哈，就变成了哈哈。对，但是呢这个哈哈还不够， 就是好像三个字和两个字的哈哈都表示是假笑的含义。 累吗？ 对，现在 多累。 对啊，就可能就是化解尴尬，就随便那么一发哈。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发到五个或五个以上，证明是真的是笑了。 对，真的是笑了。 对， 终于会心的笑了。 所以如果要是想证明的话，请多打几遍。 好累呀、 啊！是的啊。 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板块，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嗯， 国安15号客场踢重庆啊，这个最后暴露了点问题，是打平了。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啊。15号晚上的中超联赛上，北京国安3-3啊，这个和重庆打成平手。比赛过后呢，国安在积分榜上倒退到了第四名，和第一名上海上港的差距拉大到7分。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国安就已经和天津泰达打平了。这次在重庆，主帅施密特比赛前就说呀，说要想拿到分数，必须提升注意力啊，积极做好防守。不过比赛当中呢，开局的时候重庆队就抓住了国安防线不稳定的机会，2-0领先。在上半场第9分钟，国安凭借外援奥古斯托扳回一球，开场才10分钟就已经有三个进球了。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国安2-3落后，下半场国安才开始了反扑。第3分钟啊，巴坎布头球攻门得分，最后两队是艰苦的啊，国安艰苦的3-3战平。 那么这场比赛过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球迷哈也发现了国安的防线问题暴露的是更加明显了。那施密特也是说，如果之后再次遇到有多匹快马的球队，我们的防守还会更加的表现出这种吃力的现状哈。那到本周日呢，国安将回到北京迎战广州恒大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 哎，没错，在本周日啊，希望国安队吧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长跑节，在15号成功举办，今年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20,000多名选手参与。 哇哦！ 啊，北京国际长跑节呢历史非常悠久啊，从1956年就开始举办了，路线设置的也非常有京城的特色，所以被大家称作北京跑。3年前呢，北京跑升级为半程马拉松，去年还被授予了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的称号。 那刚刚说到非常有北京特色的路线设置哈，那今年的起点仍然是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同时呢沿途会经过王府井、护城河、雍和宫、地坛等标志性的建筑，全程一共21公里。开跑1小时06分02秒之后呢，一个名叫李春辉的选手就冲到了终点，成为了男子组冠军，而女子组的冠军得主呢叫做马玉桂，成绩是1小时14分56秒。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比赛结束之后啊，选手们不仅可以拿到矿泉水、能量棒之类的物资，还可以享受冰池跑腿和专业的拉伸服务。组委会今年在终点准备了20个冰池，里面堆着巨大的冰块，每个冰块可以同时供10个人使用。参加完比赛的选手呢，可以用冰块敷一下腿，可以及时的缓解肌肉的疲劳。另外，在1000平米的拉伸区啊，摆放了大约300块的瑜伽垫，选手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专业防护师的拉伸服务。 哇哦，是很贴心了哈。 对， 那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叫做家庭亲子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算是同时呢一共有600多个家庭来进行参与。那整个赛程大约有1公里，从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出发，终点和半马一样都在庆典广场。这些小朋友们啊也是参与过来了，都特别的兴奋。同时呢还有一些小朋友直接甩开了爸爸妈妈，一路跑在前面哈。 对，非常的欢乐，大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和欢乐。 哎，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档体育类的综艺节目，国内第一档足球解说类综艺节目《足球解说大会》将在明晚10点在江苏卫视 PP 体育、PP 视频同步播出。 那么经过海选呢，目前一共已经有150位足球解说爱好者脱颖而出，他们呢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年龄只有22岁。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将以国内外比赛现场解说等方式来进行比拼，那选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比如在明晚播出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150进60啊，这个

算是一粉丝的聚集地 哦， 对吧？ 就是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 活力九八二的房间， 我们在这等着你们哦。 哎，对对对，然后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一话题，这话题叫做 现代微信聊天礼仪。 哎呦，我这一听我就 累，扎心了又， 对，扎心， 又累了， 扎心，对对对。然后大家在微信当中觉得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欢迎来和我们通过以上的途径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是的，是的，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今天北影节有哪些作品要展映呢我们的记者统计了一下，今天有至少四家电影院在展映北影节的作品，主要向您推荐以下几部电影。首先在万达影城 CBD 店晚上6:30上映王家卫导演的作品《阿飞正传》，这部电影呢由已经去世的香港巨星张国荣主演。晚上8:45呢上演《沉默的羔羊》，是一部经典的惊悚电影。 没错哈。另外呢，在晚上的6:30，万达影城 CBD 店和耀来国际影城五棵松店都会上映一部小众的电影，名字叫做《莫蒂》，它呢是一部爱情传记电影，同时呢是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加拿大民间艺术家莫蒂的生活故事。同时呢，在耀来影城慈云寺店，在今天晚上的6:30将上映《监护风云》这部电影，同时呢，它也是一部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离婚夫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故事。同时在晚上的8:45上映 4K 版的《黄金三镖客》，同时是一部经典的意大利西部片。 哎，对，还有在天幕新彩云影城晚上8:45将会上映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梁朝伟、王菲等人主演，相信文艺青年朋友们听到这个应该不陌生啊。 没错 啊，刚刚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今天展映的作品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淘票票平台上查询相关的票务信息。 我现在最近已经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相约哈，问有没有一起去看北影节的展映啊什么的。 看北影节的展映，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再推荐一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昨天也是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叫做《21克拉》。21克拉呢，改编自何念的同名话剧《21克拉》，是由何念执导。谁演的呢？郭京飞、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大鹏、包贝尔、刘瑞麟特别出演的爱情喜剧电影。这个影片呢，讲述了因破产还债变卖自己所有奢侈品的刘嘉欣为了省钱无所不用其极的王继伟就是他们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合租一个屋檐，在一个屋檐下继而产生了荒诞的一系列生活琐事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电影呢是在很快在4月20号就会全国上映了。 4月20号哈，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叫21克拉，对不对？ 对，叫21克拉，大家可以看一看。相信这部戏的演员阵容我觉得就会吸引大家。比如说我要去的话，我指定是奔热巴去的。 我刚刚看到你已经在强调了。 哎，对，热巴比如说还有这个郭京飞郭京飞的确实演技确实不俗。 对，演技担当。 对，大鹏、包贝尔对吧，这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他们是搞笑担当。 对对对，搞笑担当 对 这个喜剧电影演员。在4月20号21克拉，大家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关注，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分享有关电影方面的消息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已经落下帷幕，电影《明月几时有》夺得了5项大奖，成为了最大赢家。《明月几时有》呢是许鞍华导演的作品，展现了香港地区的抗日历史，这次把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都收入了囊中。另外，曾经3次入围最佳男主角的古天乐，这次终于凭借《贪狼》拿到了自己第一个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不过有评论就说今年的金像奖呢已经难以掩盖港片的萧瑟之气了入围最佳电影的5部作品几乎都是合拍片，质量都没有达到让人惊喜的程度，和香港电影曾经的辉煌相比有点让人失望第4次拿到最佳动作设计奖的洪金宝还说，我本来这次准备不来的后来想不能不来呀说现在香港拍动作片的越来越少，再不来以后可能就没这个奖了。 看来这些不管是得奖者还是相关的人都已经是感觉到了现在可能这个萧瑟的感觉有一点强烈了。 对对对，在电影方面香港电影 这香港电影界可能有一些变化吧啊，在曲折的发展变化当中啊，也应该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不过我看他们就是虽然是嘴上这么说哈，但实际上你看他们还会到现场，同时只是他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相信他们未来还会创造出更多的 没错 好片大片的。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身心安乐这位网友朋友们他说，关爱青年计划，关爱单身狗不？哎呦，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算找对组织了，你知道吗？ 哎、 这恰恰是在我们的关心范围之内啊，而且是我们重点关怀的一个领域， 重点关怀对象。 重点啊，对你现在也是我们的重点关怀对象，是吧？你看你。啊，对吧？ 这个现场就放着这个吉祥物、啊。 对对，你看 小狗狗。 对，你看月月拿这个， 是的 对吧、 嗯？ 啊，没事儿。你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嗯 啊，或者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对吧？看我们的这个组织，我们强大的组织能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没错、 啊、 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它上面每一天呢都会发一些不仅是单身狗哈、啊、还有各种各样很好玩的脑洞很大的文章，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条我们身边的事儿吧。 哎，没错、啊， 身边的事儿。 首先呢，就是北京的植物园的郁金香展区，最近呢也是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了。在这儿呢，您可以观赏到130多个品种、40多万株的郁金香。那我们的记者也是了解到了，今年展区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涂色书《秘密花园》，哎，就是那个涂色的东西。同时呢，是用不同品种的花朵拼接成色彩的海洋，那花朵和周围的景观进行了搭配，就像一幅立体的画卷一样。那展区里面呢还有一个观景的平台，在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美景。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随着气温的回暖，没有雨水天气，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也会逐渐上升，过敏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护啦。 没错啊，身心安乐说好的，谢谢。 好的、 啊、 收到你的爱心。 对对对，收对，但是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什么情况呢，对吧？ 啊 啊，你是刚刚被甩呀、啊？对吧？还是你这个有一姑娘不敢表白？ 来来来，我们私聊。 啊、对对，我们私聊一下，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聊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到垃圾短信回复 T 没有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有没有试过？ 哎， 对，最近呢有一位哎叫阿林的网友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很多垃圾短信的结尾都标注了退订回复 T， 但是他发现回复 T 之后呢，垃圾短信不但没有被推定，而且还越来越多了。 这是钓鱼的办法吗？就你回复 T 之后，可能 钓鱼执法官， 哎，就有一个什么某个某个旋钮、或某一个链接就被你打开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垃圾短信、 我跟你说啊，为此，为此，我跟你说，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是大力啊做了一个调查，去暗访了一下短信代发平台，工作人员说呢，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短信模板，但是按照相关的法规，营销类短信当中必须加入退订回替之类的字眼，而且不能更改。但是垃圾短信里呢，这只是一个形式，就算你回复几百遍替也没用，只有在收到正规的通信运营商的短信时回复才会有用。 哦，原来这是一个套路， 一个套路，没错。 对，那么根据网络安全专家来介绍啊，这个短信呢其实是一个处于一个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同时呢，有用户回复了反而会被后台认为是活跃的用户，之后呢就有可能增加推送的频率。更严重的是呢，有些不法分子还会在后台设置参数，用户回复了 T 之后，后台进行了操作，可能就是同意注册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暗示哈，那个人的隐私信息可能就会因此而泄露了，甚至威胁到财产安全。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垃圾短信呢？专家建议是不回复或者是直接拉黑。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通信的运营商可以研发出更好的技术，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确实这个事儿还挺烦的，因为经常现在很少用到短信了，就每天一看，哇，那么多条，那么多条提示，其实没有几条是有用的。 对 对 对对啊、这个时候在我们花椒的直播间里，活力982的房间，李昂他说90后还算不算青年啊、然后打了一个龇牙的表情。 你说呢，哥们儿？九零后当然是青年的， 当然是中年了。 啊， 你不知道92年以上的，不是92年以前的出生的人都是中年了吗？ 这是我们的粉丝，还是不要去得罪了吗？ 啊、好的好的，我错了， 九零 九孔文哥， 九零后肯定算青年、啊， 是的是的。 你看我这70后，我都叫自己青年，对不对？嗯， 跟大家开个玩笑哈， 哎，肯定是青年的， 是的 是 的。 这有的时候吧，跟年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心态还是要年轻的。 我50后，你看出来了吗？ 50后啊， 把头发刚染的色， 头发刚染的色 的 啊，好吧，好吧，你说50后还真没人信，我跟你说，颜值太高了。就我们说这个收到垃圾短信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也会收到，收到了之后呢，就是现在应该在，iPhone 手机里，你收到垃圾信息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那个叫报告垃圾信息。 嗯， 应该有这一项功能，但是报告完之后呢， 好像也没有之后了，是吧？ 就是还会收到， 对对对， 对吧？ 就并没有 什么用，没什么太大用。 对，包括就是在那个，比如说什么程序，包括手机里面也会有一些程序，比如说它卡住了，说有一个报告完了之后，然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能确实是有一些 bug， 有一些漏洞在里面。 哎，对对对啊！然后李昂说，他说。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哎，你就应该放心嘛。 是的。 然后李昂，就是我们今儿有一互动话题，叫做就是现在微信当中的聊天准则。 嗯。 就是我就感觉吧，特别累、 嗯、 啊，就是你呵呵还不行，呵呵就表示鄙视，还非得呵呵呵呵呵呵呵， 嗯， 哈哈还不够啊，就打、 嗯、 非得打一大堆哈，然后我觉得特别累。 嗯。 然后你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种？困惑啊！ 哎，没错，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微信聊天的一些经验。 哎、对对对，他一直自己称自己是文艺小青年啊， 小青年， 文艺小青年，你就算找对组织了，是吧？来， 哎、对 看一下我们这个李昂，看见没？ 关爱青年计划，嗯、 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啊、还有身心安乐，所以说说明现在的人敏感神经了。 嗯， 不排除有的时候过于敏感， 可能会是这样。 对 对 对对对， 而且慢慢的就是，哎，本来自己没有这么多这个条条框框啊，不自觉的被卷入到了某一个潜在的一个规则或规定当中。 对，没错，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有意思了啊。我们有才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叫陈顺顺， 嗯， 最近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有一档神奇的节目叫做《向上吧少年》， 向上吧少年， 哎，向上吧少年是一档少年儿童的选秀节目，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呢，他曾经淘汰了王俊凯、易烊千玺、蔡徐坤， 哇， 而他们这三个人呢，这个人气。就不用我们多说了，是吧？这评委是谁呢？ 哎， 小曾老师。 哇，我现在特别想说，我也想参加那个节目，求淘汰。 求淘汰是吧？求淘汰。 求淘汰、 啊。就那个节目淘汰了之后，我们现在都会有很高的人气。 啊，是的，是的。 啊、 今年这个不近几年哈、啊，这三位，尤其是这三位，真的是人气超高的。 对。 那高晓松是当年的这档节目的评委，而且在节目当中还说易烊千玺有一个怪名字啊，因为是四个字嘛。然后同时他前两天看到相关的新闻之后，还在微博上说：“我一贯有眼无珠。”早年呢，曾经在深圳淘汰过周笔畅，北京淘汰过张靓颖、那我急需一片便捷式的地缝，可以随便的钻进去、网友也是轻松调侃了一下高晓松，说你什么时候也批评一下我，求批评求淘汰、求高晓松说我也没戏，可以说真的是确认过眼神， 我们不 是 对 的 人。 是的， 我跟你说，小松老师也真不怕得罪人，你知道吗？ 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章鱼哥啊，就是那种那，但是人家是正向的，就比如说我就是一下预测、能预测到哪个，他就是反向预测啊，就是直觉告诉大家谁要火了，我们继续来听他之后会批谁，或者是会怎么样？ 对呀、没错呀 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组新的表情包了嘛？ 是的， 对吧？小松老师求淘汰， 是的，是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来自河南网友给我们分享的一件事情。来自河南的洋洋和我们分享了一件他身边的事儿。他说有一位邻居姓狗。 狗。 是吧？ 哎，是这个吗？ 是吧？还不是那个。 对，是那个。 就是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那个句号的句，这个字。 对，是的。 是吧？是姓狗，对吧？ 是的，是的。 觉得自己的姓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可不嘛。 哎，别人总会叫他小狗。 嗯。 老狗。 嗯， 哎， 狗狗，总之就是各种不方便了，确实是这样。 哎，这个是念狗还是姓狗还是姓狗啊？ 哦，哎，那网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对，我来查一下啊。 好，那我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同时呢，他说，哎呀，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这么多的困惑哈，为了不让下一代遇上这样的麻烦，他决定给女儿改姓静啊，就是敬畏的静。同时呢，他也是遇到了难题，说女儿出生的意愿说了，要先让派出所出示相关的证明才可以开出生证明，而派出所户籍科表示这样不符合规定，不能开证明。那其实呢，户籍部门公布过改名字的相关规定，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经过合法的手续才可以进行改名，而各地的条件和手续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公民原则上要跟随，原则上哦，要跟随父姓或者母姓，除非要选取其他直系长辈的姓氏，或者是实际抚养人的姓氏，或者因为其他正当的理由而改姓。那有网友也是说了，我还姓朱呢，自己不在意，没什么的。同时还有人说，现在改个名字确实很难啊，希望户籍部门能够替大家想一想，改进一下政策。 嗯， 哎，这个确实也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对，很纠结啊。这个父母担心孩子的成长会因为啊这个姓氏带来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啊。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确实是姓狗。 哦，姓狗， 啊、狗姓， 那还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不太重要吧，因为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给身边的朋友，或者说朋友也会给我们，就是什么起一些小外号啊、 嗯、 对吧， 其实跟姓什么叫什么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 是 的，只要不要去在乎他就好了、 啊、对，你看这个时候身心安乐就说，他说换个思维方式就好了，人生那么艰难，给别人带来欢笑多好。哎呦， 对啊，我其实挺羡慕 他的。对，没错 对对对，这多好记的一个姓，多好记的名字、 啊、对呀、啊、而且可以就是 响亮的名字。 对对对，可能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怕别人记不住自己，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哪怕自黑一下幽默一下、嗯、对吧， 对， 可能今年是我本命年的姓儿，对吧、 嗯、 人家可能一下子就记住了。 是的是的、 啊、 我觉得这多特别的，是老天爷送的礼物。 对对对，身心安乐这个也说的特别好，人生那么艰难、 嗯、 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心一笑就 OK 了、嗯、不要那么较真儿。 是的是的， 嗯 嗯。 刚才跟大家说完奇葩青年，当然还有我们节目当中最重头的一部分，叫做靠谱青年、 嗯、 靠谱青年今天要给大家准备的，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对 对，北京。对， 这特别适合孔文哥说哈，因为最近孔文哥也是生病了、嗯、 对， 确实春天的时候比较敏感，大家比较容易这个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火大。 哎，没错，那北京现在也是又到了杨柳絮满天飞的季节、 嗯、 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谨防杨柳絮引发的火灾以及过敏的症状。 嗯， 可能像我哈就没有，不太能够理解这种啊现象， 就是你火力比较壮。月 不是就是我不会过敏啊，同时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大的表现在这样的季节交换的时候、 哦、 对、 哦、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有那么严重吗哈。同时呢、 嗯、 就火灾可能 还，你看我你就知道。 对，我看到了孔文哥现在眼睛是肿的，所以要不今天一来就在问哈。 嗯、 那可能我觉得像这个火灾是容易理解，因为现在确实可能气温比较高又干燥，没有什么雨、 嗯、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什么杨树柳树的种子呀什么的，有这油脂啊，遇到明火就会燃烧起来。 对， 然后可能就更加容易进行火灾啊，造成火灾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 那同时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不要因为好奇随意的点燃这些杨柳絮哈。同时呢，还有很多的杨柳絮附着在易燃物上，可以用水来先泼一下，然后再清扫掩埋。同时呢，绿化园林部门在这段时间会加大路面洒水力度，同时呢清除地面上的杨柳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嗯， 另外哈，就像刚刚孔文现在也是这个比较过敏 体质，或者说可能现在在生命当中 比较脆弱， 对，比较脆弱。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周围确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这种比较容易过敏的，在接触或吸入杨柳絮之后会不停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什么的，那我们自身的健康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其实这个杨柳絮本身是无毒的，同时有专家说哈，这个杨柳絮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来说呢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过敏体质的人可能就要一定要多加注意哈，可能会眼睛痒啊、嗓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等等。那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儿童过敏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引发咳嗽啊、全身乏力等等的状况啊，同时一定要多加注意。 嗯，对啊，刚才李昂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太阳 啊，谢谢， 谢谢，谢谢李昂， 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像小太一样、小太阳一样爆发自己的小能量， 心态要保持好， 是， 对，心态要保持好，对吧？你看，你看我，对吧？我今天眼睛肿着，没有关系啊，我可以照样来上节目啊，对吧？ 是的，是的， 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个肿着的眼睛，对吧？你们一笑， 可以切一个超特写，就切到眼睛那 里。哎呀， 好， 其实还是会很难受的。 为了不让大家，为了不吓到大家 啊， 我们继续。 哎，对，就易过敏的人群呢，在这段杨柳絮纷飞的日子里该怎么办呢？啊，大家平时得记得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嗯 啊，做饭炒菜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多放点生姜。 嗯 啊，也可以准备点姜糖。 嗯， 拿这当零食吃，可以有效的缓解过敏的症状。 嗯， 然后另外呢，在柳絮飘进眼里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揉，很有可能感染啊。正确的方法就是用清水冲洗。如果感到，眼睛这个深层次有点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就得去医院了。 嗯， 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呢也建议大家戴上墨镜啊、口罩啊，就是全副武装一下，保护好自己。 嗯，还可以带上眼药水等等哈，因为经常我也是感觉到这风一吹，然后它就直接就钻到眼睛里面，经常也会痒啊什么的。 嗯， 所以确实，比如说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可以滴一滴眼药水，然后缓解一下这种敏感的状况。 对对对，其实我在回想，就是然后这两天，然后这个眼睛为什么就是闹一点小毛病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在这个户外这个打完球运动完之后呢，然后可能会出一些汗嘛， 嗯， 对吧？然后就用手啊去擦汗啊，然后揉眼睛之类的。 哦，明白。 啊，对，然后加上可能春天换季节的时候比较容易上火。 哦，比较敏感。 啊，比较敏感。 对对， 所以说这个啊眼睛就闹了一点小毛病啊。 嗯， 所以说呢也以我自身的这个小例子，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对，所以大家在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享受阳光的时候，也要多多注意保护好自己啦哈。 哎，对，多多保护好自己。 嗯，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嗯， 然后上半个时段呢是由我孔文 还有月月 啊陪伴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个小时， 嗯 啊，前半个时段，一个小时， 是的， 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还有在花椒直播间 来搜索 活力982的房间。 是的，是的。 哎，对，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啊，身心安乐说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 对，陪伴大家是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也不要走开啊，然后我们在一会儿9点到10点，今天早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 嗯， 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同样会有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 嗯嗯，没错 啊，对，然后也希望他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会给网友朋友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能有一些工作啊，能有一些启发和思考吧。 哎，没错哈。 哎， 我们也是有担当的一个节目。 嗯。嗯， 好啦，那我们明天啊，不，接下来下一时段， 接下来，对，接下来我们等等张月啊。这网友朋友说什么？红包越大，主播越爱。 哦，是意思是要？ 对呀， 啊，意思是让孔文哥发红包了。 不是，这你是这网友朋友？ 我要把锅甩给你。 这网友朋友应该是说，应该是说给咱们红包 哦， 是吧？ 就是回头啊，回头啊， 啊，对， 回头发个红包， 啊，回头发个红包，我们现在回头了啊， 回头，快发！ 送礼是喜欢，陪伴是真爱，分享是喜悦。哎，这个说得好，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和小伙伴们，支持我们的节目《青年说》。 那咱们就换正月吧。 行啊，没事儿、 啊。换正月啊， 我们有更好、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待着你 啊。我们做一个主持的小交接啊，我们来等一下正月，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没错，下一小时再见。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7: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你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接榜的青年张悦。刚才洛洛说了啊，这首歌好像有点不搭啊、今天这个时段是这样的，昨儿晚上我听了这首歌以后觉得特好听，今天我就想搜搜曲库里有没有啊，准备着以后这伤感的时候好给大家放啊。这张学友的《你最珍贵》啊，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什么好听的歌啊，可以给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里啊发来内容啊，想听什么歌我看看曲库里有没有，都给大家放出来。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搜索 FM98.AM927 啊，来关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节目啊。如果您已经在固定的地方有 WiFi 的前提下，趁老板不注意啊，掏出手机搜索微信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一特写。哎，为什么这个屏幕是这个样子呢？哎，给我一特写啊，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很多的福利等着大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青年说，每个早晨的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啊，也就是第二个板块我们都会接榜啊青年会客厅的环节，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他聊一聊他所在的领域发生的年轻人的好玩的事儿啊， 啊，这个开心的事儿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中和臻贝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邱中安啊。啊，这个中安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我是邱中安，我呢现在在北京中和臻贝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一提到这个公司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一提到臻贝羊绒，大家可能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辈分级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 嗯，这个我也说实话，这个有印象啊，叫臻贝是吧？ 对的 啊，我妈我爸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买一身这个臻贝的衣服呢，就哎呀，就感觉挺不容易的，得去大商场， 对 啊，然后那个羊绒那专柜里啊挑臻贝的这个羊绒啊。现在好像因为市面上的品牌多了以后，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啊。 对， 这会儿现在是不是在转型啊？没有转型吧？ 也在做一些转型的计划 啊， 然后也在一些城市做了一些转型的准备。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朝这种年轻女装化的方向去转型。 嗯， 现在主要是 年轻的女装化的转型。哎呦，那这厉害了，那就成了那种女性的潮牌了，那种感觉了啊。 对， 那羊绒它怎么能够设计成女性年轻品牌啊？ 羊绒是这样的，一般呢在我们国内，对，就我们中国人看待羊绒的这个看法呢，可能就是 比较 老，比较 老保守啊， 红红绿绿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其实真的在国外，在欧洲，在美国，羊绒呢其实是最顶级最奢华的一种面料。 嗯， 而且呢在国外，羊绒主要做羊绒的品牌呢，他们基本上价格都是最贵的。 嗯， 比如说老人皮亚娜，像库奇奈利，这些就今天就不一一展开说了。 这我们花椒平台上啊，这个叫顾宇什么九七啊，说求亲我关注了你了哈，谢谢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有什么想放什么歌，离人愁什么的，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上网搜一下，看看我们曲库里有没有啊，就给大家放出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中和臻贝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邱中安啊。中安，这个刚才讲了臻贝这个下一步的这个筹划的一些东西啊。嗯，就我给大家先透露一个信息啊，就是中安的父亲啊是这个臻贝的老总是吧？ 是的， 你是副总啊，就等于算是这个父子的家族性的企业了。 对，是的。 这个有的时候容易被人贴标签，对吧？ 经常会有人贴了这么一个富二代的标签给我。 你看我都没好意思说。中安，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 嗯，首先呢，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父亲是公司的这个老板，而我在他公司里工作，像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每个人呢，他都其实不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有自己的家庭责任，有自己的公司责任，还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我呢，只不过是在履行我的家庭责任，而且还有我的企业责任而已。像父亲呢，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然后呢，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就是种地的农民，他做企业做到了这么大。而我呢，我在帮他继续把企业做到更大。 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吧，而且把家庭的重担重新扛起来啊。 对， 你有没有说是说一开始是抵触这样的感觉的啊？ 实话说， 就我想做我喜欢的事儿，我不想这个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实话说肯定是有的。我有两个姐姐，然后我的两个姐姐她们都不愿意在家里面做。然后呢，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到我这的时候其实已经没得选了，就这么大一个摊子。然后我爸爸呢，他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也是在为这个公司一直在努力的工作。然后到我这里，我如果不去接手的话，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一块责任，像这种。所以我就是毕业了业以后，我也是没有考虑在外面工作，也没有考虑继续去做别的方向的发展，我就 到了他公司里去工作。 哦，这个从小的时候你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呢？你的父亲对你有什么样的教育吗？或者说你小的时候看到的公司是个什么样子？ 哦，从小的生活状态啊，那可能是非常苦的。 非常苦吗？我以为你说的是非常幸福呢。 没有，我父亲对我、 至少就是穿羊毛衫玩。 也没有，夏天穿会上火。 你说啊， 就是小时候呢，他对我要求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比如说就他经常跟我说什么，就是说就一直就要求我不断的看书，不断的学习。然后比如说小时候像可能大家都喜欢看动漫，大家都喜欢打游戏，像我小时候那个 Game Boy 还有 PSP 都很火，但我就是父母就坚决不会给我买，他们就觉得就是玩物丧志，或者说看动漫什么的会影响我对一个知识的渴求的这么一个影响吧。所以呢，他小时候是禁止我看动漫，禁止我打游戏，然后每天到家之后呢，他就会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呢，现在就说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出差，一起坐高铁，高铁的路上，我是跟他一起去出差，我是不敢玩手机的，他会一直叫我看书，一直跟我说他一路上看了什么书，说我一路上都在睡觉的。 所以说还是一种教育的状态啊，没有太溺爱你吧？ 对，没有。他而且当时 你小的时候挨过打吗？ 打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没有挨过。 应该没有挨过。 对对， 那还挺好。我小时候天天挨打。 我小时候我爸不打我，我妈打我。 啊，就是爸爸没时间打，妈让妈妈来一下啊。 这么理解也可以啊。 那这个上学期间选择的是什么专业呢？ 上学期间啊，上学一说到上学可能就是有更大的这么一个更大的这么一个反差吧。像上学的时候，我身边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呢，他们的零花钱全都比我多，就是说我在他们当中就是属于就是零花钱是特别少的这么一种。而且比如说像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比较喜欢买这种篮球鞋啊什么，然后我应该是不会买到最新出的那一款。 哇， 然后像大学的时候呢，我自己选的是编程这个专业 啊。 对，我觉得这个专业可以。 但是编程专业会很苦吧？你要学很多东西吧？ 就是要记代码 啊。 对，记代码，因为编程的话它代码都是英文的，所以它而且好多它跟汉语的语言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你要编出一个程序来，你首先要思维方式要转换成那种英语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转换成那种电脑的思维方式吧。 那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不去继承家族的这些产业的话，可能就去做个程序员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我比较感兴趣。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到了父亲的企业吗？还是说出去先打拼打拼呢？ 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是本来当时是想响应一下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么一个口号，结果呢就是我自己去创业，我自己去组建团队，发现其实创业远远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然后当时呢我想我自己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可能还要个四五年才能就是说达到初步的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还有我的家人就过来，就他就告诉我说你要不就回来吧。然后回来呢也是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说在自己家里面工作呢，面对的挑战是不会小于你自己创业所面对的这个挑战的。当时我就当时也很年轻，就觉得哪里有挑战就想去哪里，然后当时就还是回到了就是自己家的公司。 回到自己家的公司，我觉得你上来就做个副总不现实吧？ 不是不是， 一开始是 实习生。 是。那有没有透露说你是这个我的父亲是老总这样的感觉，还是偷偷把你隐藏到一个实习生的角色里？ 哎呀，其实我 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叫张少的在花椒上留言说，嗯，听着这个中安的聊天，感觉嗯，就像看一部这个叫什么家族产业的小说。 电影都取自于现实吧？ 啊，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当时呢，啊，其实我们家族产业也不是说像很多世界上的，比如说五百强集团啊什么的那么的大，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公司里面，我就会待着，就因为我爸爸他每天很忙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有时候我去公司找他，他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妈妈不在，然后我就会待在公司里，所以公司里的一些元老级别的这样的人吧，基本上就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说也没有存在说啊，我被偷偷放置在一个什么岗位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突然有朝一日的我的身份被大家这样是没有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啊。那所以如果是实习生的话，其实也还要从头学习。 对，一定要从头学习。 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哦，那遇到的困难是太多了。 嗯，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 但我觉得没人敢欺负你。 有的 啊， 也有的。其实 你先举一个欺负的例子，让我们开心一下。 哦，也不能说是欺负吧，因为比如说我的身份虽然是老板的儿子，但在工作上做的不对，就是会被大家所说嘛。 嗯， 比如说去年我在不是，先举一个前年的例子吧，前年我在负责培训。 嗯， 当时呢培训的话，我就是我想把培训弄成一个小而美的这么一个东西，但其实如果你把培训做成小而美的话，它的成本是很大的。 嗯， 包括你的员工的车马费用，还有比如说一些时间，比如说一些会议室的占用，像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而且就是说每一批量培训的人员也是很少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你这样做培训意义很小，还不如就是说以前我们就是弄一个大会议室，大家一起来培训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在培训部实习的时候，我的这个计划实施了一个月吧，然后就被哎，还是不行，被扶掉了。 但是你现在想想，他们说的对还是你说的对？ 那肯定是元老，就是过来人说的， 有一些经验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你再讲讲去年的困难呗？ 啊，去年的困难，去年就是我后来我在培训部实习之后呢，我开始负责，就是因为我们在北京有70多个柜台， 嗯， 我们在北京70多个柜台呢，可能比如说每5年就有一些柜台要装修， 嗯， 但装修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有没有跟这个装修方面打过交道啊？ 嗯， 就是说不打交道的时候，你觉得还是很简单的，他们条条框框列出来，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但其实里面的这个水分是非常深的。 嗯， 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行情的话，你可能你可能要多花30%的钱，甚至100%的钱去做同样的一个装修。所以去年在装修这一块呢，就是我就是花了可能比原来还多的钱，但效果呢可能还没有原来的好。 嗯，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反正我自己也就是像这么一个事情过后呢，我也知道不能就是特别的相信开发商，比如说供应商给你报价。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给你这个试错的机会挺好的。 对 对 对， 至少说没有让你去执行，而是说让你去做。 是的是的。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回来以后接着和钟安聊。 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觉得人潮拥挤让自己感觉到恐慌，那就别犹豫，选择去飞翔。 我选的这些歌呀都不是什么好歌啊好了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还在车上的话，可以点开 FM98.2 AM927 啊这样的一个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花椒直播啊，就是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最重要的之前已经说过100遍了，就是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发很多的福利，小编每天编的都很辛苦，大家有钱的赏个钱啊，没钱的赏个脸是吧，啊，没事去里边转悠转悠，看一看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里面的文章。今天我们请到的青年委员是北京这个中和真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邱忠安啊，他的父亲是老总总经理啊。刚才我们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哪些困难了，嗯，这个已经说过了啊，但是现在慢慢的从实习生啊，后来去做销售，现在做到副总经理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所做的一些事儿应该也不一样吧。你比如说现在会遇到哪些麻烦或者困难 啊？现在遇到的麻烦就是说，像原来我在实习的时候可能我考虑的是点的问题，现在考虑的是面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会考虑到北京整体的，比如说还有我们负责的外地的，就是说像中国北部的这一块的销售问题，还有比如说更大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产品转型所遇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就宏伟了，就大一点了啊。你打算怎么去做呢？ 我打算还是继续放低姿态，继续去学，因为我毕竟才刚进入社会2年。 现在电商挺火的 啊，对，是电商是挺火的。然后电商这个问题，现在也可以拿出来说一下，因为电商在上线的起初，可能大家觉得电商卖的一定是便宜的东西，所以当时像羊绒这一块，羊绒的成本价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导致了羊绒的售价也是很高的，所以就是羊绒如果拿到电商去卖的话，它并不会便宜多少。所以呢，当我们的消费转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电商只不过是一个只是一个途径上的不一样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想再去把我们的产品就是大力的发展，就是在电商这块大力的发展。 哎，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用年轻人的思维啊。那你如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父亲会反对吗？ 有时候他会反对。 他会反对？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像比如说像收听这个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大家家里就是我有些朋友，我跟他们说了我今天要做这期节目，所以很多就是家里同事开公司的一些朋友也在听这个节目。像这里呢，我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想分享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跟你的父亲有意见上的不一样，千万不要用嘴去跟他说，一定要写下来。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把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想要怎么说服他，你写下来，可能有时候写到一半你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给否了，就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所以有时候呢，遇到问题还是先冷静，先考虑自己。 你所谓的写下来是不是要把情况写下来？ 就是我把我的 想表达的话， 不只是想表达的话，比如说就像写一篇论文一样，我的这个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会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就是一条一条一条写下来。有时候写到一半自己可能就觉得自己写的就是说可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方案给否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切勿说闷头想出来一主意然后直接就拍脑袋就说， 对对对，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会跟长辈会起很多的冲突。对， 那有没有起过冲突呢？ 起过冲突是肯定有的，因为 比如说 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是从来不敢反，就是说从来不敢跟父亲唱反调的这么一个孩子。但到了公司之后，因为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每个人考虑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就是我感觉在公司的两年把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的假全都浓缩在这两年里就吵完了。但也不能说是吵架，只能说是对很多问题的这种探讨吧。比如说像这个，还是说到店面形象问题，我呢就认为既然要转型女装，可能就是店面的形象就是要更吸引年轻人一些。但店面形象好的话呢，会造成比如说我们的成本上升，所以呢就是从成本这一块考虑，我父亲呢他是持否定意见的。但我呢就是觉得成本虽然高了，但这一块成本可能会被你这个很好的形象吸引到更多的消费来给它盖住，就是所以就是经常会就大概类似就是说两代人持不同的看法这样的探讨吧，也不能说是争吵，会比较多一些。 那后来的时候，现在你的意见是战胜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总体来说是少一点， 少一点， 对对对，是的。 但是你是有发言权的对吧？ 对，是有发言权的。 但我觉得其实它是两条思路吧，一条是保存老客户， 对 吧？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还是有像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对 对, 对， 他们喜欢穿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羊绒衫儿， 对对对，是的， 这还就这种感觉的还是得留下来啊。钟安，你如果说给你另外一次的人生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去选啊？你是说我是想继续继承这个家族的产业，还是说我出去单干？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要回去干，但我这次回去干肯定会比我现在要更出色很多。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很多事情，很多你出到社会里，在你上学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面对，根本就是面对不到，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面对到这个问题。但到社会里，比如说你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犯错误的时候。但如果让我再重新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带着这些经验会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和钟安聊天。 想要的丫头，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额边，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好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际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最近这个春天感冒的多啊，你像我也是啊，有点起来床以后啊，感觉浑身都难受，说明这个春天到了，这个天干物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不要向这个青年张悦学习啊，每天熬夜熬到这么晚啊，也不好好的这个努力工作是吧？大家该努力工作的还要努力工作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聊一聊，哎，他这个领域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羊毛衫领域，我们邀请到的是啊真贝啊公司的副总经理啊邱中安啊，他也是北京青年委员，嗯，很年轻的一个副总。为什么呢？因为父亲是总经理啊，在做一个家族产业的继承。这里面有哪些故事呢？可以和大家分享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花椒的活力酒吧的房间里和我们不见不散。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搜索我们啊，然后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间里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是青年张悦啊，接下来要中安给我们聊一聊他下面的一个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公益啊，是好像是应该是叫真贝公益基金吧，对吧？这个公益基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先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说到这个九八二青年说啊，就是每周一到周五采访一位青年委员。 嗯， 然后说到青年这一块，其实跟公益这一块缘分还是很深的。 嗯， 因为当时的话，我成立了一个真贝公益基金，在2016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成立基金之后呢，就是正好就碰到青年的社科界别，不是社科界别，不好意思说错了，是社会组织界别， 嗯、 正好就是要 这个青年委员这一块 啊， 还有名额，然后我就从社会组织界别这一块进的青年，不是从就是经济界别进的，所以说到这一块还是挺有缘分的跟青年。然后像这个是这样的，我是来自浙江湖州的，我们那边呢就是有一户人家，大家肯定多少会有一些了解啊，是张静江，他门前呢就是有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就是说世上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天下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然后就是我觉得呢，企业做公益就是像这个对联里说的积德，就是说行善积德是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企业做得越大，因为是社会是因为我们是从社会这一块做得很大，所以我们的钱也是要回馈给社会，就是帮助很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都帮助了哪些 像近十年来我们一般都是在做扶贫还有助学这一块 具体一点呢，是在某一个省还是某一个地方呢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是比较分散开的我们近十年就是总的捐赠额已经达到了3000万这么多，然后主要我们一个呢是响应党和国家，我们做一些革命老区的这么一个扶贫工作，比如说这个甘肃、贵州，还有这个信阳，还有今年在福建，就是一些革命老区、一些革命根据地，我们做了很多的扶贫工作，比如说我们给当地的农民买很多这个种，就是猪、羊、牛，然后。就是这些送给他们，然后他们去照料，然后生下来的比如说小猪这些就可以卖，可以就是达到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造血的这么一个样子。 就买一些这种可以让它持续的去 对 富起来的 对， 比如说买一些猪，买一些羊， 对 啊， 对 小羊崽儿，然后养起来啊，再卖掉的时候就可以。 对他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回血的这么一个 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数额吗，比如说这十年大概我们比如说扶贫啊或者在积极在这个各方面的帮助吧大概花了多少 我们花了多少3000万左右，大概 3000万左右哇，还是挺高的啊你在这里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话呢，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吧。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给他们，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就是让他们学会更多的技能，而不是说，每年就是无脑的去给钱、给钱、给钱，这样我觉得不行。一定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技能学会。 你跟着这些，就是说，比如说父亲啊，或者其他的公司的人下去过，也是去扶贫吗？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对，我只是在公司里面，就是看每一笔款的支出给了谁谁谁给了谁，但后期的回馈就是说我还没有做过，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不足之一。 晋祠之光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留言说想问一下钟安，你每天的工作是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每天早晨可以睡个懒觉啊或者怎么样？ 那个 你可以这样从早晨几点起床开始讲，比如说你昨天都干了什么？ 昨天 或者前天干了什么？ 昨天像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在自己公司里工作就可以 比较随意一点嘛， 其实是不存在的。怎么说呢？我昨天是6点半起床， 六点半起床。 然后昨天公司是7:40有一个早会开到8点半然后从8点半开始呢，就是我个人的工作时间，一直到下午5点。我们上班早，但我们下班早嘛，上班也下班也早嘛。然后像这个时候呢，一个呢你就是要协调很多事情，比如说很多的决定要你来做，比如说一些商场告诉我们你的扣点要涨了那你是要就是说就这么接受，你还是要跟商场去谈判比如说一个你比如说公司里一个很得力的人他突然要走了那这样的话你也是要去做工作，要去 跟他谈谈心，可能会有什么一些别的方面的原因会让他对让他想离开公司的这个想法。还有就是销售报表，还有这个财务上面的报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这些事情就反正每天忙到五点就算结束了。 对，忙到五点就算结束。但 会有加班吗？ 我一般是在规定的时间里我是可以忙完的，但我爸爸每天他告诉我， 然后父亲就会在隔壁的办公室 隔壁的隔壁 啊。 对， 那你们的办公室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我就一个工位，我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 啊。 对，然后因为一开始的话我是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很多比如说同事他们在就是说他们现在同事之间很就是什么很聊得开心什么，你是不知道的，你也不能跟他们有共同语言，所以我就主动把我就是我说我不要那个办公室了。你给我 海底捞针在那个花椒上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你看说哎呀这么年轻的副总，然后一个感叹号，然后问说那其他人是不是都特巴结你？ 并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这种状态？ 其实我们的话，我们规章制度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不会说因为某个人就是签个字你就能升官啊什么，就是说升职啊提薪啊什么的。我们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说哎找你聊聊天，说哎有个事儿想让你给你的父亲说？ 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很少。 对， 因为他们很多事情到我这块就已经就是肯定是属于很严重的事情了 啊。Okay 了。对，我们从上层去想出解决办法，肯定是和他自己想出解决办法，虽然事情会解决，但结果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也其实这样的也很少。 嗯，那中安，你有没有说现在想把这个真贝这样的一个产业做到海外去？ 想过 啊， 想过。 去做成什么样呢？因为其实中国的羊毛衫吧， 对对对， 反正我个人意见，我老觉得特土。 嗯，对，是的，是的，就是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看这些，我也觉得土。 嗯， 就是然后， 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就是说叔叔辈儿、阿姨辈儿，他们的审美观其实觉得挺好看，应该。 嗯，年龄层段不一样。对，但我们 像你会经常下到柜台去调研吗？ 我会，我每周有两天。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一个呢就是感受还是觉得我们就是国内的这个时装品牌，我们的时尚品牌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业态啊，就是说跟国外很多业态也是环境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反正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吧。 期待吧，期待你这个把这个事儿给做出来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每一个青年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都要到最后的时候给年轻人，尤其是正在上大学，或者说即将大学毕业，或者说已经参加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啊。中安也年纪不大，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半个过来人了啊。在工作当中啊，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企业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我觉得你是有两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我觉得你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往上走，另外你是在一个公司的决策层啊。什么样的年轻人更喜欢啊？更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人，或者什么样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会被大家赏识？你可以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我们现在在花椒平台上有81000人在听节目。 这么多我要成为网红了。是这样，建议的话，我觉得我想给一个生活上的建议，也想给一个工作上的建议。那我先说说这个工作上的建议吧。工作上的建议呢，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想告诉广大的年轻人，就是不要口若悬河，一定要就是踏下心来做事情。因为每一个公司他们不会说只听你说我未来会把公司做成什么样，比如说这个部门的业绩会被我做成什么样，他们 听是一方面，但他们更多的是看、看你去做，看你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比如说你一个很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怎么可能就是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你，就是口若悬河的说那么一大堆。所以我呢就是想告诉广大青年，就是一定要踏下心来做事情。 嗯，这很重要。 对，这个是工作上的建议。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上的建议。 嗯， 就是去年夏天一个 NYU 纽约大学的这么一个教授，他当时他就问我，他说那个钟安，对你来说什么人在你的生命中是最宝贵的？ 嗯， 我当时他说只能说一个人，我当时心想爸爸妈妈说哪个好。 嗯， 然后当时我就是说了我的答案，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我的同学也说了他们自己的答案。其实他那个教授说，其实你们说的都不对，最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眼前人。 嗯， 因为你的生命是由无数个当前的片段构成的，当前的无数个片段构成了你的生命，就是就像一个人永远也跨不进同一条河一样，你的生命中的这一刻也是永远不会再有的。所以就是说广大青年，然后我觉得这方面我也做得不足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关注手机里的世界，我们多把头抬起来看看我们眼前的人，因为这一刻是绝无仅有的。 嗯， 在这个世界上也绝对不会有同样的场景再出现一次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要珍惜眼前人，还有一个呢在工作中就是我们一定要踏下心来做事。 嗯，哎，这两个意见提的都很中肯啊，尤其是这个生活上珍惜眼前人，这个真的，你刚才这个问题问出来，我自己也还想回答，我说哎，最重要的人是谁？最重要的人是眼前人啊，因为他每一个片段，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离开了以后啊，包括爱人啊，包括孩子啊，甚至你眼前的朋友啊，都是值得你珍藏的啊，很重要。好吧，感谢钟安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都会邀请一位北京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时段，现在是9:52啊，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早晨的8点不见不散。这是青年说的最后一句话了，我是青年张悦，好吧，钟安再给大家拜拜一声。 好，好，大家再见 啊！最后还是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春天天干物燥啊，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好吗？我们明儿见。 心有宽敞的懒腰，谁来接上一招？有书有瘾有烦恼，有你在就安。知足，有人陪在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陪你乘着风，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哦哦哦，想哭就来我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